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14集，姻缘。展昭赶忙跑进院子，就听里头闹哄哄的，包衍等人正围着林夫子，看着都挺激动。 夫子，怕他干嘛？跟他们比，你瞧那趾高气昂的样子。 就是，显得我们害怕似的。 哼，没想到念书人还有这种讨人嫌的款式。 林萧没说话，坐在后头的台阶上笑着摇头，拿一根树枝逗一只小花猫。展昭就跑到白玉堂和公孙身边。 我错过什么了？ 公孙将刚才发生的说了一遍，展昭挑眉。 这么精彩，哎呀，竟然错过了，好可惜呀。 这会儿林夫子被一群小的围着叽叽喳喳直摇头，他也庆幸今天赵兰没在，不然以那位公主的性子，说不定当场就答应下来了。这时候葛青拿着赵兰要他找的马谱过来。 昨天陈大人的确进过宫，后来公主去跟皇上吃了饭，回来就挺兴奋的，说起什么寺院比试的事儿，貌似皇上真的是答应了。 林夫子叹气。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林夫子的神情好像并不想进行这场比试。 以太学学生的水平不会输的，夫子担心什么？ 你们不了解岳长风，这事情绝对不会那么简单的，他是必有算计。 他能算计什么？ 一旁正逗猫的凌霄插了句话。 新生入学将近，万一比试的时候太学输了，皇家没面子，要找人背黑锅的。 哦，呵呵，新生啊必定不满，太学是不能输的，这追究起责任来呢。哎，老爷子，有人惦记你太学院长的位子。 众人都了然，的确太学输了，皇家没面子，而且新生会不安，于是林夫子这黑锅背定了，而取代他位置的最好人选就是岳长风。 你们真当我这个糟老头这么留恋这个位置啊？每天被你们这群混世魔王气得七窍生烟，还要经常受到惊吓，我也想早点卸任，多活两年。 怎么这样说嘛？ 我和岳长风是同窗，认识太久了，他是什么样的为人我清楚。这人的确能干，但不是个做学问的人。无论太学的学生离开了太学之后怎么急功近利都好，但是在太学里就只需要简简单单念书。争权夺利是离开学校之后的事儿，不是在学校里。这段时间是人生最珍贵的几年，关系到人的一生。不是我阻人仕途，他是真不适合做太学院长。起码我在一日，就绝不会将学生交到他手里。 展昭笑了笑，拖了凳子坐下，拍拍老头。 老爷子不用担心啦，他们会争气的，这不还有我们帮忙吗？ 众人都点头。林夫子哭笑不得地看展昭，伸手给他塞了个橘子到手里。 说来说去，你们倒是快点破案呢，我受惊吓哪次不是因为你们呢？ 展昭笑嘻嘻剥橘子吃。白玉堂和公孙对视了一眼，林夫子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夫子，但是岳长风敢发起挑衅，应该有他的盘算，得小心被暗算。众人身后正逗猫的凌霄抬头看了看林夫子，低头继续逗猫。之后展昭等人去龙图阁，林夫子要把整理好的新生名录交给包拯，就也跟他们一起去了。这会儿包大人估计在宫里。众人出门，展昭好奇地走到林夫子身边。 林夫子，你跟我小霍叔认识呀？ 小霍叔？ 病书生无疑惑。 谁？ 展昭凑到老头耳边，捂着他耳朵说了个名字。 哦，我以前是他的书童。 啊 啊，真的？ 我小时候是被他收留的，一直给他做书童。我最初的学问都是他教的，表字子善也是他取的。他打仗那会儿啊，我就跟在他身边，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后来 说着，林夫子神情暗淡了下去。 我以为他死了，大家都说他病死了，我找了好久，就只找到他的坟。那时我还小，在他坟前哭了一宿就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身边放着一坛酒，还压着一些银两，以及一封他写的嘱咐朋友代为照顾我的书信。那个朋友就是太学最早的那个院长，那时我就知道他没死，想着有生之年能再见一面就好了。没想到这么多年后竟然真的碰到了，他还一点都没老，还是当年的模样。老头，我此生夙愿已了，马上死也没有遗憾了。 展昭笑了，他以前和吴一霍喝酒聊天的时候，不知道干嘛就聊到早些年魔宫最流行的那个寿终正寝的话题了。 其实我比你那些其他叔叔伯伯们都强一些，因为当年我假死的时候，有个傻小孩啊，竟然在我坟前哭了一宿。 展昭不得不感慨世间姻缘的神奇。吴一霍当年让太学的院长照顾林夫子，结果林夫子成了现在太学的院长，难怪他这么珍惜太学。众人到了皇宫门口，正碰到走出来的赵普。 舅舅！ 小四子喊了一嗓子就往上扑，赵普伸手抱起小四子，对展昭招了招手。 正想着找你呢，皇宫里头死人了。 众人愣了一会儿，都默默地转过脸看展昭。展昭搔了搔头。 不是吧，又来？ 展昭认虽是一回事，这短短两天连出三桩人命案是另一回事。展昭等人跟赵普一起进宫，边走就边问， 谁死在宫里了？ 龙图阁的一个管事。 龙图阁？ 那龙图阁里面书卷少了没有？ 啊？你是说有人偷书所以杀了管事？那谁知道去啊？龙图阁里那么多书和卷宗。 尸体死得奇怪吗？ 怎么样算奇怪？ 脖子上面有没有插什么东西之类的？ 没有，本来都觉得是不是意外摔死的，不过王太医看了一眼，说让通知开封府吧，是被人一掌打死的。 王太医要这么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如果不是脖子上插了怪东西而死的话，那应该跟之前两桩案子无关，可偏偏又是死在了龙图阁里，他们又这么巧要去龙图阁找当年的明路。众人到了龙图阁，就见不止王太医在，包大人也在。王太医正在尸体旁，老太医此生最中意的就是公孙了，一眼看到他来忙招呼他过去，二话不说先塞个橘子到手里，也不知道橘子是哪儿来的。赵普将小四子放下，小四子就提着小药箱跟着公孙跑了过去，王太医继续塞橘子。展昭到了包大人身边，将今早发生的事情大致说了一下，包大人就皱眉，让包岩和庞玉他们几个随另外两个管事进去找一下有没有丢失什么书卷。白玉堂看了一眼尸体，死的是个老头，年纪也不小了，龙图阁几个管事的都一把年纪了，平日与世无争，应该不会是仇杀。 公孙解开死者的衣襟看了一眼，回头看众人， 胸口一掌毙命，下手很快。 哎，这不是杨伯吗？ 春华常来龙图阁，认识这老头，林夫子显然也认识他，直跺脚。 谁这么狠心下这种毒手？ 赵普抱着胳膊看着现场一团乱，就看向同样站在外围看情况的白玉堂。 你怎么看？ 看书丢没丢吧？ 没丢呢。 赵普接着问，九王爷这大半天都没在，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跟案子大概无关。 丢了呢？ 杨伯不巧撞到了来偷书的凶手，结果被杀人灭口了。 老头是枉死的咯？ 大概是不巧看到了凶手。 白玉堂话刚说完，龙图阁里包岩急匆匆跑了出来。 没了，卷宗没了。 什么卷宗？ 太学所有学生的名录都没了。 身后其他几个龙图阁的管事觉得莫名其妙，偷那玩意儿干嘛？ 那当年京家老宅命案相关的卷宗呢？ 众人一愣，包岩赶紧又折返回去了，没多久就见他跑了出来。 也没了。 众人面面相觑，果然跟金家老宅有关系。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